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兴趣决定一切，小贝童年时表达出来对于足球的痴迷，也预示着他未来在球场上的兴奋与激情。可以说，小贝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同样对足球痴迷的父亲。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得到了良好的足球启蒙，在儿时就体会到了红魔比赛的魅力，这更得益于那浓浓的父爱。 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演播白刚。我的妻子桑德勒和我发现，跟大卫比起来，有时候反倒是我们自己更难以接受被侮辱的场面。虽然我们总是跟曼联球迷坐在一起，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听到对方球迷在高唱些什么，这让我们觉得十分痛苦。想一想吧，要是你听到3万人都在齐声辱骂你的儿子，你真的会不寒而栗。我不得不承认，有时候我仍然会做出过激的反应，虽然我明知不该这么做。我记得有一个赛季的某一天，我们去了莱切斯特，我们正跟几位朋友一起站在场外等待球员乘坐的大巴经过，以便跟我们儿子大卫挥手道别。站在我们身边的还有一个40多岁的胖子和他的妻子，这个家伙穿着一条短裤和一件莱切斯特的 T 恤衫，不过那件 T 恤的尺码似乎小了20号还不止。就在这时，曼联大巴开过来了，于是这个家伙开始对每位球员破口大骂。他说加里和菲尔内维尔都是垃圾，还说大卫根本就不配披上英格兰战袍。最后他说每个跟曼联有关的人都是渣子。我想我自己当场就失去控制了，我听够了，所以直接走过去让他闭嘴。他看了我一眼，我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辱骂我的儿子，我当然不喜欢。嗨，哥们儿！还没等他说下去，我就猛地冲他挥了一拳。接着，我们就在停车场上扭打起来，当着所有球员的面，互尝老拳。 这是一个关于一个时代的足球符号贝克汉姆，关于成长与梦想，关于足球与奋斗的故事。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本最美丽的贝克汉姆传记，不仅仅是因为他精美的彩图、典雅的印刷，更因为他的真实和细腻赋予了这本书一种超乎其他的动人魅力。特德是贝克汉姆的父亲、球伴、启蒙教练、经纪人和朋友，这本书就是由他所写，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以及点点滴滴。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将于3月27号到5月3号体坛传记文学节目中为您讲述这位足球界的传奇人物贝克汉姆。38天的时间，每天下午3点半和晚上8点半，我们一块儿聆听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 我模模糊糊地察觉到他们都挤到窗户边观望着，而我跟这个家伙正打得不亦乐乎。最后还是跟随曼联官方电视台一起前来的帕迪·克里兰德和史蒂夫·鲍尔设法分开了我们。那个家伙虽然悻悻地走开了，可是他一边走一边还不忘记转过身来 给我们打了一个胜利的手势。我忙着拍打身上的尘土，这时我的手机响了起来，是大卫打来的。爸爸，你揍他了吗？ 是的，我给了他一顿暴揍。 大卫兴奋地欢呼起来，然后我听见他大声说， 他揍他了，伙计们，他揍他了。 消息在车厢里一传开，我就从电话里听到阵阵欢呼声。很多时候我都插手去为我儿子和他所效力的球队去进行辩护，我从来不会对外人公开说我就是大卫的爸爸，而且因为我远远没有他那么英俊潇洒，所以人们也不大会认出我就是大卫的父亲，这可省却了我不少的麻烦和痛苦。人们一开始责骂大卫的时候，我也的确努力装作没听见，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似乎每个人都对大卫有意见，即便他们与大卫素不相识。还有一些人看不惯大卫的外形，这包括他每五分钟换一次的发型，他所穿的衣服样式，以及他的纹身等等，好些都让人看不惯。对这些人，我只能说，那是大卫的身体，只要他想那么做，那就应该没有问题。尽管我不能说我喜欢他的每一个发型，而且我也肯定不会去穿他喜欢的某类衣服。提到纹身，我自己身上就有三处。纹第一个的时候，我14岁，那一次我是跟一个表哥去的，他也纹了一个。还记得当时我很害怕回家以后父母会骂我，所以我在前臂上纹了一句最好的爸爸和妈妈。我放下袖子才敢回家，可不知怎么的，还是让我妈妈发现了。她盯着我的纹身几乎要气疯了，她用各种各样难听的话来骂我，还警告我要是爸爸知道了会如何如何。我还记得大卫要穿耳洞的事情，这让我很不高兴。那一年他才15岁，当时他所有的伙伴们都穿了这个。我告诉他，他正在把自己变成一个脂粉气十足的娘娘腔，可是他根本就不听。我也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又能有什么办法呢？过去我常常站出来为曼联所有年轻球员说句公道话，有段时期他们甚至每个人都遭到了批评与指责，内维尔兄弟、里基巴特、大卫等等。不过有些胡言乱语都是一些头脑发昏或者根本就没有大脑的人说的，我已经记不清楚自己在酒吧里、饭馆里或者别的什么地方跟这些人辩论过多少回了。我觉得我得维护这帮小伙子们，他们都是一些优秀的球员，一场糟糕的比赛并不能改变这个事实。1998到1999赛季，这些小伙子们终于有了足够的机会来证明自己的实力，因为他们轻而易举地将超级联赛冠军奖杯揽入怀中。这其中最精彩的一场要算是1999年2月，曼联以8-1狂扫诺丁汉森林了。那场比赛当中，大卫简直是光芒四射，索尔斯克亚更是一人独中四元，曼联一切进展的都非常顺利。此时足协又新任命了凯文基冈作为英格兰队新的主帅，这更让大卫感到欣喜。此前霍德尔由于对媒体说了那些不合适的话，因而被迫辞去了英格兰队主教练的职务，并且由基冈接任。我知道大卫一定会对基冈式的特殊指导方式感觉适应，因为基冈会鼓励他、激励他，使他一直向前走下去。1999年3月欧洲杯预选赛当中， 英格兰队遭遇波兰。就在这场比赛之前进行了一堂训练课以后，我跟大卫通了电话，电话里大卫兴奋地说个不停。这真太棒了，爸爸，真的好极了。教练总是不停地鼓励我们，从没有一句批评的话，全都是肯定的话。在经历过世界杯上的巨大失落以后，听到这些话真是令人欣慰。为了能够胜利进军即将在荷兰和比利时举行的2000年欧洲杯决赛阶段比赛，英格兰参加了一系列的外围资格赛。到那个时候为止，一切似乎都很顺利。联赛冠军的头衔始终是曼联的重中之重。不过，足总杯赛事也同样重要。最后的总决赛非常精彩，至今让人记忆犹新。那是曼联与阿森纳之间的再次精彩对决。之前的首回合比赛，双方是以0-0打成平局。总决赛是在维拉公园进行的。3年以前，曼联也是在这里与切尔西进行了一场半决赛上惊心动魄的较量。这本来应该是个好兆头。可是，在那个寒冷的3月的夜晚，似乎没有什么能够缓和现场紧张的气氛。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环顾当今国际足坛，也许没有几个球星能比大卫·贝克汉姆制造出的新闻更多。他和他的太太几乎每天都是媒体追捧的对象。帅气的贝克汉姆似乎更适合做一名影星，然而他成为足球场上的万人迷。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小贝父亲的倾情力作，却一度引起父子间的不快，因为他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与点点滴滴，包括贝克汉姆本人记得或不记得的，以及他愿意或不愿意承认的。欢迎收听《我的儿子》。贝克汉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再一次发生了，开赛仅仅17分钟，大卫就帮助曼联以1球领先。那是在25码开外的一脚庆射，西曼没能扑入这角球。皮球直落网底的时候，我忍不住一下子跳了起来，一边兴奋地朝空中挥着拳头。不过我清楚，想要击败像阿森纳这样的球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们也才竭尽全力地角逐双冠王，正如我们想问鼎3冠王一样。眼见对手的攻势一波盖过一波，几乎一直都没有停下来过。曼联显得疲于应付，所以当丹尼斯博格坎普在69分钟为阿森纳将比分扳平时，我们没人感到奇怪。虽然那脚射门是先打到防守队员斯塔姆身上，致使球的方向突然发生转移，这才换过舒梅切尔的。看上去场上局势对阿森纳队非常有利。仅仅在4分钟以后，这种感觉就变得更加强烈，因为曼联有一名球员被罚下场，而遭此惩罚的正是充满灵感的队长吉恩。很不幸，他对奥维马斯犯了规。吉恩的下场意味着曼联在剩下的20分钟里必须以10对11人继续与全英国最棒的球队之一进行较量。 阿森纳在积极地调兵遣将，不停地朝曼联发动一波又一波攻势。当时的场面简直令人目不忍睹。我觉得他们最终捧杯仅仅是时间问题，我几乎无法再看下去了。果不其然，在比赛的最后一分钟，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阿森纳队赢得一粒点球，这个点球将由博格坎普主罚，这实在是让人难以相信。不过命运女神显然再次眷顾了我们，舒梅切尔做出了精彩绝伦的扑救，把比赛成功地拖入加时赛。加时赛中，我唯一记得的就是吉格斯的那脚令人叫绝的制胜进球了。他在中线附近得球，接着连过五名阿森纳球员的阻拦，最终突破了西曼的防线，将球劲射入网。吉格斯是大卫在老特拉福德最亲密的伙伴之一，他进球以后兴奋得满场转圈，还在头顶使劲地挥舞自己的球衣以示庆祝。这一幕我永远也忘不掉，这脚进球实在太漂亮了，作为全场精彩比赛的结局简直是再合适不过了。听到中场哨声的响起，我总算松了口气，感到如释重负。我们终于通过了一场严峻的考验。既然我们能做到这个，那就恐怕没有什么是办不到的了。半决赛的胜利使曼联成功地挺入决赛。不过，和精彩刺激的半决赛相比，决赛在精彩程度上要逊色许多。当然，最终曼联是以2-0击败了纽卡斯尔。两粒进球分别是由谢林汉姆和保罗斯科尔斯打入的，这种结局在所有人意料之中。那天晚上进行的庆祝仪式也相当低调，这更增强了人们不够尽兴的感觉。也许每个人都在保存精力，好去庆祝我们一生当中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足球之夜，那就是即将在巴塞罗那诺坎普上演的曼联与拜仁之间的强强对决。这是为争夺欧洲冠军联赛所进行的一场决赛。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本书由小贝的父亲特德·贝克汉姆所著。即使不是贝克汉姆的粉丝，只要喜爱足球，就会发现这是一本视野独特、新鲜有趣的足球书。特德自己呢，也是一名铁杆球迷，他就像一个充满激情的解说员，带领着读者们亲历曼联与英格兰队所有的精彩比赛，也披露了赛场背后的球坛种种，更衣室里的文化、球员间的关系亲疏，以及各教练的用兵内幕。书中还展现了英国足球的传统与文化，球员培育机制的运转，重大事件的台前幕后，更能通过这本书见或看见查尔顿、坎通纳等等光辉而伟大的名字伴随着贝克汉姆的足球生涯。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和双耀之声小程序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同样欢迎您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Coming drama is a studio and a love of old sweet music. We just can't let go, let go, let go, let go. 拥抱， 拥抱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 拥抱，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 这一年， 这一年， 我们拥抱长空， 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大地， 拥抱， 拥抱世界。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 给 新年 一个拥抱。